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的15:19，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陶。今天呢是10月12号，在这儿也是要祝大家11的假期快乐。那11假期大家都去哪儿玩了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和我进行互动，这是今天的话题。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和互动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您可以调到 FM94.5 或者 AM8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在听听 FM 里面点击聊天室，就可以在聊天室里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另外你还可以在我们的主播朋友圈的圈友群里给我发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十一假期你到底去哪玩了呢？好了，一首歌过后进入今天的主播的朋友圈。 飞机碰巧也落地。 今天的主播的朋友圈，我们的聊天的内容啊，十一假期了，在这个十一假期里面会有几场比赛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世预赛的比赛，关注了这关系了国足到底能不能出线，这关系了我们到底能不能挺进世界杯。那大家还是一起来欢迎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了，欢迎我们的体育评论员子昂，欢迎子昂。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昂啊，跟大家打个招呼，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好，非常欢迎子昂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上次跟子昂一起聊还是在这个欧洲杯的时候， 没错， 当时请子昂经常来跟大家聊啊。但是从欧洲杯结束了以后到现在，其实在足球这个足坛上也是发生了很多大事。 是的， 我觉得有几场比赛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第一，我们要聊聊全运会。因为我们的全运会刚刚正在陕西举行，然后在这次的全运会上呢，有一些这个足球的项目还有一些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应该让子昂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国际上的赛事。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刚说的世预赛，在今年这个我们的十一假期期间会进行的这几场比赛。那先请子昂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全运会这个足球的情况吧。 哎，全运会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关注的还是女足这支队伍。 哎，没错， 这也是大家因为女足进奥运会了嘛，所以说大家对她的关注度比较高。 哎， 我们都知道女足这支队伍其实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呢稍稍的不太尽人意啊，所以说大家当时呢给了很多的说法和压力。然后对于这支女足的这个人员成分也提出了一些看法。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支女足虽然说在奥运会上可能是一个折戟的水平，但是在全运会上还是能平汤的。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女足最近的讨论话题也都是比较多。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女足在全运会上有一个联合队。 对， 这个一般都是各个省的代表队，然后作为这个出战的队伍，然后一般可能省里会有国手在，或者会有这个参加过奥运会的选手在。但是呢，这些奥运选手在今年的全运会上组了一个联合队，那这件事儿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这个联合队除了足球之外，如果我们说联合队的话，我觉得女足的联合队不是这届全运会最出名的。最出名的应该是田径赛场上的4×1的联合队。男子女子都是奥运原班人马，原班棒次出战。也都拿到全运会的金牌了。而且呢也都跑出来非常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特殊情况，特殊时期。因为这么紧凑的一个比赛的周期，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疫情的大环境， 是的 啊，所以说呢这么一个安排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看到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大家虽然说都是省级代表队，但是这个奥运会在这次他们这些联合队在奥运会上呢参加了比赛，也培养出了一定的默契， 是 未来还有可能他们继续会在一起比赛。所以说也是想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让这些奥运会的运动员们大家联合在一起，有点像联合试训的感觉了。 没错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以赛代训啊，以赛代练。因为咱们放长远点说，下一届奥运会其实也就3年的时间，也不远了。而且呢我觉得从田径联合队也好，女足联合队也好，能体现出来的一点就是确实很强。这也算是一个，我觉得说奇怪点可以像是一种表演赛的感觉。 有点这个意思 啊，你看尤其 这个把奥运会带回了国内啊。 对，包括这个4×1的时候，女子还是那个奥运会那个出场方式，都是哪吒头等等啊。然后我觉得女足联合队的话，大家对她印象比较深的，我觉得北京的朋友们应该是在半决赛的时候啊，4-0北京女足的那一场比赛， 没错， 印象比较深。其实北京女足那一场比赛也没有派上全部的主力啊。多多少少这个联合队还是有一些顺风顺水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没错， 当然了，也有很多的网友或者说这个评论员吧，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不甚公平。对于那些以省的身份出战的队员来说不甚公平。但是我觉得两个角度吧，首先，联合队的参赛队员，他们夺冠了，联合队夺冠了。各省其实只要贡献了队员的，都能拿到一块 奖牌，都可以把奖牌挂回来。 对，金牌这块，我觉得这也不能说是完全的不公平。 是的。 然后在竞技层面来说呢，这个体育竞技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啊，如果你想找到公平，那么就去看体育竞技。如果你想找到绝对的公平，就不要去看体育竞技。联合队 这个队伍确实强，所以说呢，一定程度上确实制造了一个巨无霸出来， 没错， 无论在田径场上还是足球场上，可能都是其他的以省出战的这样的难以击败的一个存在，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金牌也有了啊，贡献队员的也有了，然后呢，这个历练也历练了，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种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希望以后吧，这样我们等我们的这个疫情形势越来越好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大环境越来越好了，还是能看到真正的以省出战的这样的全运会。 我觉得这个其实联合队可能还有一个点，就是设定了一个标准，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能进奥运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对 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努力，尤其是对于各个省里的小将们，其实在今年的全运会当中啊，这个乒乓球的比赛当中，我们知道樊振东最后在男子单打的时候拿到了冠军，但其实在16强赛的时候他就差点折戟了小将， 对， 所以说奥运会的运动员在这儿呢，可能也会引发出大家的更强的好胜心和拼搏的动力， 还有全运会的乒乓球是神仙大战， 那没错了， 我天哪，就各个分项都是神仙大战，都太强了啊！ 就是这就是奥运会的这个决赛标准，虽然说都是中国人啊。 是， 那好，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全运会的女足和大家比较关注的这几个点，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视线放上，我们说到这个离下届奥运会还有3年，但是离卡塔尔世界杯。我们可没年头了呀！ 哎呀，很近了， 只剩一年了， 对， 甚至不到一年了。 是卡塔尔世界杯离我们很近了，但好像又离我们有点远。 这个在今年这个我们的11长假最后一天，10月7号，也就是周四，会迎来世预赛的12强赛，亚洲区的12强赛。然后到时候呢，中国和越南会有一场比赛， 没错。 然后除了中国和越南以外呢，另外还有澳大利亚和阿曼、阿联酋和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韩国和叙利亚。以及沙特和日本，那请子昂来跟大家盘点一下这几场比赛，以及中国队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排名。然后，如果想要我们要出现啊，想要出现的话，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是，其实首先呢，我们先说说，我们把中国队放在最后，先看看其他的几支队伍。我觉得，首先从积分榜上来说，现在澳大利亚是和沙特同积6分，他们现在的位置是最好的。然后阿曼和日本，确实是目前是各积3分，他们的位置可能稍差一些。所以说，日本在客场去踢沙特的时候，应该是要彻底的拿出这个真实的水平了。 就 是要对，一定是要硬搏一下了。然后澳大利亚，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阿曼的实力还是有限的。其实按照档位来说，澳大利亚，去踢阿曼，或者说日本踢沙特，我们都觉得这两支强队会拿出自己的实力，就能顺风顺水的拿下。 是的， 那我们同一小组，我们反过来说，中国队的档位，实力档位也是。比越南高的啊，这个不是咱们说的档位，而是说国际足联分档的时候就是分的。按理来说，按照同样的道理来说，那是不是中国队只要发挥出全部的实力，也能顺风顺水拿下呢？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我今天正好呢，最近也做了类似这样的节目哈，听了很多网友和球迷的意见，还是分为两派的，还挺极端的，一派呢就是说，踢越南现在也值得拿出来认真讨论了吗？放在几年前啊，不能几年前不行啊，放在上个世纪啊，踢东南亚的球队。一般来说是没有讨论的啊，就是赛前一天有个新闻说明天要踢哪儿哪儿了，赛后哈播一下比分啊，说我们几比零，这是之前的事，没有想到现在也要，但是就是说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到现在他们也觉得踢越南不是应该拿出来讨论的事儿，就是说这跟你踢马尔 代夫洒洒水了， 对你会讨论去。讨论说踢马尔代夫能不能赢吗？目前至少还是不会的哈。也有一众网友呢说，这个现在啊，你国足这个实力你到底有多差？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认知。可能踢越南，因为越南其实咱们平心而论说，他们前几年在青年队的这个层面上，亚洲青年的这个层面上，其实斩获了不错的成绩。号称亚洲最强青训哈。 没错。 现在这一批球员，包括他的阮公凤等等哈，这个头号球星啊，我们接到的这些情报呢，也是说都已经身体恢复得很好了，从伤病和疲劳当中恢复了出来。然后而且越南队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热身赛的这样的约战啊。虽然说呢， 热身赛都挺难约的，他们也没有约到特别多的对手，都是跟自己的青年队 是的 去踢。 嗯， 但我觉得也是能找到状态的啊，这样的连续的以赛代练是能找到状态的。 嗯，越南队来说， 嗯，这是越南队的目前一个情况。 嗯， 所以说可能是这样的情报呢，让很多的朋友也觉得说越南队可能很危险哈，这国足会不会一输再输呢？对吧？他这个，我觉得啊，这样的担心呢，我是其实站前者的，就是说还是有点多余了。就是说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说啊，第一个角度，还是从实力的方面啊，足球竞技体育一切讲究实力， 没错。 我们呢，毕竟在 FIFA 的排名还是就是国际足联的排名，官方公认的是要高于越南的， 是的， 而且是不少的。 嗯， 我们呢，这个整个联赛的发展也好，包括我们有规划球员 啊 这样的因素等等，这都是我们一个硬实力， 没错。 虽然说我们现在好像大谈特谈国足的实力啊，有点奇怪， 因为这个在之前我们的欧洲杯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聊一聊我们的国足。 对，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那几场比赛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 是 因为这个吴磊的表现，还有这些规划球 员的表现，当时四十强赛嘛， 哎 对, 对，然后让我们也觉得，哎，国足今年很有戏，这实力在啊。 对，所以说就是虽然说我们国足，放眼整个层次上啊，可能实力上不为人所称道，但是我们说人比人气死人，最怕人比人。咱们现在就是说跟越南的实力相比啊，我们是有硬实力存在的。越南呢，他的实力我们更多对他的了解来源于青训，或者说之前青训那些战绩。当然了，也有一些新系的朋友看了越南的这两场比赛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越南场面上，首先说他们的场面上踢的也许不错，但是呢也丢了四球，对吧？弄进去一个，但是他们面对的不是第一档的澳大利亚和第二档的日本啊。 是的，没错， 他们也确实是，对吧？有机会，我们其实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所以说我觉得在近期的表现呢，不能说越南很强。再说青训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勾起伤心事，我们的05国少那一届05国少在国际足坛上都是让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为什么很多的足球的成年小国啊，就是说成年男子足球的小国，在青年和少年的这个组别有时候能踢得很不错呢？但是到了成年，那批人呢去哪儿了呢？其实就是因为竞技体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不断长球的过程。咱们就拿大家可能不一定都踢足球啊，但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乒乓球能比划比划。 是的， 对，乒乓球怎么进步啊？没有教练，跟比你强的人打，你就容易进步啊。如果你每天都跟一个不会的第一天学乒乓球的人打的话，那其实你的进步可能会很慢。 是的， 对，那可能随着年华的老去，我们随便啊打到60岁没问题啊。随着职业球员、 职业运动员 年华的老去，他长球的黄金年龄就那么几年。也就是说，从青年队踢出来以后，到了职业队以后，他去哪里呢？由于足球成年足球小国的这个体量所限， 是的， 他不可能说从青年队踢出来以后立即到五大联赛去等等，还是受到这样固有认知的限制的。而到了成年队照样还是参加越南的联赛， 哎，没错 啊，还是参加国内联赛。那越南的联赛我们平时看吗？听说吗？其实水平是很低的啊，水平是不足的。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说实话还是会有很多的青年才俊就此泯然众人矣。当然咱们也不是说多么看低越南这支球队，只是说越南绝对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的，不然的话他们不会冲进十二强。 对， 在十二强里面我们不能轻视任何一支对手，但是包括也不能轻视我们自己。所以说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不能觉得越南啊好强啊，国足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战胜的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想跟球迷朋友说的是，包括我在内，我觉得也是这种心态。我们的赛程排布啊，确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赛程。 哎，没错， 上来先踢澳大利亚，再踢日本，这两场比赛，说实话，按照正常的常理来说，咱们本来就要输的。这是。 但是起码在这个踢日本这场，我觉得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是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足球界，我们热衷于去说冷门，去期待冷门。但是冷门之所以是冷门，就是因为更多的时候比赛的结果是遵循实力规律的啊。那所以说我们的这两场比赛确实符合了实力规律，没什么嘛， 对 吧？对， 输了也没有什么嘛。 但是呢，这样的两连败会让球队也好，会让球迷也好，会陷入一个空洞。 是的， 一个因为连败就是下坠啊，就是会让两连败接下来好长时间都没有比赛。其实 国足我们说的形象点就是现在还在自由落体的过程当中，哎，啊，我们没有一场比赛去接住国足， 嗯， 啊，就是说球迷也好，国足队伍也好，就包括最近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马德兴老师， 嗯， 因为一直在前方也在呼吁，就是国内的媒体不要渲染一些负面的东西， 是的， 不要给太多的压力，因为两连败之后，无论国足也好，球队也好，球迷也好，都是在往下一个坠的过程当中， 嗯， 一直在往下坠， 嗯， 坠到今天，这个坠的过程就是一个发酵的过程， 嗯，没错， 如果说心理干预的好，或者心理建设的好，也许自己能把自己接住， 嗯， 但是我们没有，不能要求每个人，包括球员，都那么强大。那，嗯，也许有的球员， 我们不能去当那个扔稻草的那个人，落稻草的那个人。 我们也许有的球员到现在那个心里还在自由落体，还在往下掉。所以说，我觉得越南这一场，我有一个期待，就是至少赢下来以后啊，我们战胜不了第一档的球队，战胜不了第二档的球队， 嗯， 但是我们可以战胜第五档的球队。 是的， 就是说李铁在一些比赛之前说过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话，是找准定位很重要。 嗯， 定位怎么定啊？左一步右一步上一步下一步都看看才能知道自己在哪儿， 嗯， 对吧， 嗯， 我们现在是两连败以后就看到上面了， 嗯，还没有看到后面。 对，其实我们现在是没有定位的， 嗯， 因为我们现在是无限向下的一个过程， 嗯嗯嗯， 那我们把越南赢了以后定位自然就来了， 嗯， 至少就上面有一个下面有一个， 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拿下来真的非常重要，一下就有一场底儿把国足给拖住了， 嗯嗯， 啊，就不再往下掉了，我觉得特别重要。 那如果我们想要出线的话，这个因为现在的积分榜刚才说到子昂跟大家也介绍过了啊，嗯，目前国足是积零分，然后呢现在在这个 B 组当中是排名最后，因为目前为止我们踢了两场球，目前还没有进过球， 嗯 嗯，那如果我们在世预赛当中，就我们老聊这个问题啊，还想要出线的话，那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出线，在这场比赛里面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这场比赛因为确实世预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的， 一支球队要 踢了很长 十场比赛， 嗯， 对，现在才第三场嘛， 嗯， 其实很多东西还看不出来， 没错， 我觉得至少出现的一个大事啊，明朗或者说有苗头是在哪里呢？是在踢了五场比赛之后， 嗯， 也就是说各组的球队都遭遇过一轮回了， 嗯， 就是双循环嘛， 嗯嗯嗯， 进行了一半了，一下就看出来各支球队的成色了，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会好很多， 嗯， 比如说我们看啊，我们要跟现在跟澳大利亚、日本踢过了，对吧？ 嗯，是的， 我们要试一试越南和阿曼的成色， 嗯 啊，我们能不能大胜越南，我们能不能拿下阿曼， 嗯， 然后更高一档的沙特我们能不能拼一下 沙特， 对，其实一轮踢下来大概心里就 有谱了， 嗯， 那如果说放到这场因为太早了，这才第三场嘛， 是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面对自己比自己档位低的球队，按理说就没有别的，就是大胜， 嗯 啊，把净胜球先 拿到， 嗯，多拿一点， 嗯， 当然了这都是一些我们的畅想，我反而觉得这场比赛呢，我们先不要想净胜球的事情，因为国足现在需要的不是那么多的什么拿分啊、出线什么的， 嗯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国足现在需要一个底儿， 嗯， 心里 需要一个这个心理建设， 他对他们需要一场胜利，至少是一场胜利，先把自己心里这个底儿踢出来，不然的话， 嗯嗯， 心里没底儿，怎么踢都难受，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看到还有网友在预测说什么5-1啊、4-1啊什么的，我觉得一个1-0、2-0，我觉得 就够了， 挺不错的， 就是心里就稳了。 是的，怕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如果说往坏了的角度去考虑一下的话，踢低档位的球队也不是没有翻车过，但是不是说，比如说，我看啊，除了这个，这个以外，我还看到有网友提到什么5-1泰国，不是这些内容， 嗯， 那种根本是今非昔比的哈。 是的， 那时候有那时候的情况，但是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在上一次的这个四十强赛里面踢中国香港那一场， 嗯， 啊，三个门柱，然后全场狂攻， 嗯， 哎，就是差点运气，就是进不了，最后0-0，啊，丧失了宝贵的分数。 嗯，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也要防范。 是的， 还是国足千万是不能，我觉得不能躁， 嗯， 不能急。比如说前30分钟真的就没进球， 嗯 啊，那也不能急。就是一场比赛，第一分钟进球和第93分钟进球 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嗯， 最后的分数都是3分。 是的，嗯，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在世预赛当中，中国未来和越南的这场比赛的一个简单的预测和一个我们对中国队的鼓励。 嗯， 其实我们的心里也是想让中国队好，然后但是这个好呢，一定是长远的好。我不是这场比赛要赢，这场比赛要好， 必须要赢多少？ 哎，是的，我们没有这种压力的目标。我觉得， 一个体育行业的或者一个体育项目的健康发展，就是需要大家对这个运动员不断的肯定包容，然后让他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然后再出发。 是，所以说到了真的咱们节目叫主播的朋友圈嘛，对吧，到了我们的球迷，广大球迷朋友们，朋友圈里，我希望就是说十一假期先都好好玩，先多发点这个吃的玩的啊。对，今天互动话题不是去哪玩吗？ 是的，那大家也都建设一下， 先把这个玩好了啊。 也不知道大家这个都去哪玩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互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十一都有哪些计划，或者你已经去到了哪儿，都有哪些好玩的、有趣的、好吃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聊天室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 对， 好了，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听子昂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足球。 从那一刻在爱早上单身的孩子，直到我们与你一起醒来，对怀疑懵懂的双眼，对怀疑心醉的誓言，总习惯见面摆摆说再见，再见分别又像昨天，绿烟爱无忧，绿烟爱无忧，绿烟爱无忧，绿烟爱无忧。 国足聊聊我们的世预赛，现在这个后半段，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视角放到 国际足坛上。因为上次欧洲杯结束以后我们也好久没有关注了，但这一段时间国际足坛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大事件。 没错，十一假期期间还是有很多的精彩的欧洲的赛事的。平时上班可能咱们不敢熬夜，对，但是现在可以敞开了看。 比如说来跟大家这个盘点一下，我觉得有几点可以让子昂跟大家说。一个是呢，在十一假期我们来一个观赛指南，让大家看看哪场比赛是我们要看的，会很精，可能会很精彩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聊过国际赛事了，比如说梅西的转会去到了大巴黎，前一段也这也是足坛里面轰动性的事件。还有我们的中国运动员吴磊在西甲的征途，也都可以请子昂来跟大家聊一下。 就正好就着吴磊，我们说说西甲吧。 好， 这刚才不是说我们可以敞开看了吗？ 嗯， 因为纵观整个十一假期，虽然说可以敞开看了，各个豪门的比赛是有的，但是呢，豪门之间的火星撞地球的碰撞不多。西甲的这样的比赛还是有那么一两场的，比如说，10月3号的凌晨，其实就是2号的深夜， 是的，也就是今天晚上， 后半夜 、 今天后半夜有马德里竞技在主场踢巴塞罗那，这个可以看一看。虽然说巴塞罗那也没有梅西了，对吧， 是的， 但是他们的旧将格列兹曼和苏亚雷斯现在都在马德里竞技呢，看挺应该挺好玩的。然后看巴塞罗那的新十号法蒂能不能承担起这个重任。 没错， 伤愈归来以后也非常牛。然后呢，在3号的在晚上啊，就是3号的晚上有一场比较重要的比赛，是西班牙人主场踢皇家马德里。10月3号的晚上，其实这个呢就要再看一看近期的这个新闻了。吴磊能不能出场的这场比赛，因为7号就踢国家队比赛了。 对，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吴磊这个前一段时间也是发了微博啊，然后说到了自己足球的理想和对足球的思考吧。 对， 然后第二天就这个刚才子昂说跟我们聊，第二天就首发了啊。 看来发一些社交媒体，然后让领导看到还是有开玩笑的。 不知道领导刷不刷微博？ 是这样的，就是吴磊呢，在前一段时间确实遇到了比较多的麻烦吧。有很出名的那么一个单刀不进，然后 吴磊单刀这个梗也是大家这个天天聊，天天调侃啊。 对，然后确实一个是他单刀的问题，另一个是确实在这个首发的问题上，包括出场时间保障的问题上，还是有一些风雨飘摇的。 没错， 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踢丢这样的单刀，其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啊。很多的球迷都很怀念2019年的那个吴磊，那个机遇啊，当时主教练还是卢比。当时首先对巴塞罗那打出绝平的进球，哇，这个真的是可以说载入史册了。虽然说这个不一定是多么波澜壮阔的一笔，但绝对是一笔啊。包括我记得我当时觉得最自豪的，或者说最让我有感触的时候，是吴磊在哪一场比赛之后，还是赛季结束之后，打进欧战之后，球迷们真的会不是说走个仪式啊，说有人带着说啊，吴磊来了，我们喊一喊什么的，而是说吴磊走到球场之外，球迷们就在等着他，就在高呼着吴磊吴磊，然后会真的把他举起来。那个不是什么就是说啊，这个我们有商业活动，我们这么喊一喊，完全不是，而是球迷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认可他。哇，那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单单只是美好的回忆啊，现在确实有更多的问题。这场比赛如果说吴磊参加的话，那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受我们关注的一场比赛哈。但是现在可能看一看吧，吴磊会不会已经到了集训的这个基地啊，再到时候参加国家队的比赛，毕竟国家队比赛才是最重要的。 哎，没错。 这是吴磊西甲的状况，希望能够好一些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英超的情况了。英超呢有一场比较火星撞地球的比赛，是利物浦在主场对阵曼城。也是3号的晚上，都离得不远。因为再往后呢，就有国家比赛日了。就是4号踢完以后呢， 剩下的球队呢，欧洲的球队也都去准备欧洲的预选赛 了。预选赛了， 对、 嗯。 那如果说您比较喜欢看欧洲国家队的比赛的话，我还推荐10月7号的凌晨。那可能您辛苦点，晚上得看。10月7号 起来真 的要上班，对，晚上得看国家。那7号一天就交代了，对吧？ 快乐的尾巴要抓住。 对，就7号凌晨2:45的时候，您记得爬起来看欧国联的半决赛、 嗯、 啊，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较量。 嗯， 别小看啊，因为这是欧国联的半决赛， 嗯、 也就是说这是有锦标可争取的，不是友谊赛，也不是小组赛，也不是普通的欧预赛、 嗯、 这个是有锦标争取的，冠军也是冠军呢、 嗯嗯嗯、没错、 那再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欧国联的另外的一场半决赛是谁呢？就是这就到10月8号了， 哎， 啊，痛苦的这个假期开就是 开始的第一天了， 复工开始的第一天啊，当天的凌晨有比利时和法国的较量， 嗯， 可惜这场比赛可能能看人就很少了。 其实这场比赛如果之前我们放到欧洲杯来说的话，这也是算是火星撞地球的比赛了。 这绝对是所有人都要熬夜看的比赛、啊。 嗯， 当然了，10月7号可能就是看完以后昏睡， 嗯， 昏睡到下午，收拾收拾吃口饭，准备看国足了。 嗯，这个之前我们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11去哪玩，我觉得子昂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嗯、 啊，就是如果您觉得11假期去哪儿人都多，到哪儿人多都烦，到哪儿交通也都不畅，或者还没有来得及订机票酒店已经去不了了。给您一个新的选择，那就是窝在家里赶紧看足球吧。 没错啊、嗯、这个尤其是如果白天玩累了， 哎、 晚上窝在沙发上，对吧，小啤酒一开，小零食一摆、嗯、哎 也很幸福、啊、 多惬意啊、嗯、享受假期吧。 这个刚才是跟大家盘点了一下这个十一假期里面的这个国际赛事上的比赛，我觉得还有一条新闻我觉得子昂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嗯、 就是关于梅西和大巴黎。 哎、嗯、对，梅西已经一直都没有进球哈， 嗯， 截止我们录制的时候， 主要是这个，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梅西一直和巴塞是绑定在一起的，嗯，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首先呢，稍稍粉巴萨或者说关注巴萨的这个球迷肯定都知道了、 嗯嗯、 但是可能也有的球迷一直没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哎， 啊，就是核心原因就是巴萨没钱了， 嗯， 没钱到什么程度呢？是真揭不开锅了， 嗯 啊，不是说紧吧紧吧的事儿、 嗯嗯、 而是说再怎么样就破产了、 嗯、 啊，就到这个边缘了、嗯嗯、那梅西其实确实是一直确实高工资的， 嗯， 这个巴萨钱已经紧到什么程度了呢？梅西已经表态了，我可以折半、 嗯、 我的一切从你巴萨的收入我折半、嗯嗯、啊，大家不要觉得就是说千万不要说啊，梅西你本来挣那么多你折半还是很多 就1亿折半也是5000万呢，好不好、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有一天您现在比如说您现在可能是成功人士挣的很多了，突然有一天跟您说接下来2年您收入折半，反正还剩那么多、 嗯、 谁也不乐意啊，对吧？但是梅西说了他乐意， 嗯、 啊、他是乐意， 因为这个巴萨培养出来的梅西嘛，嗯， 但是巴萨确实惨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不仅是你折半我也留不下来你，最后就是签不了字签不了约、 嗯、 我真的没钱、 嗯、 真的就没钱、 嗯、 不仅是这样，格列兹曼你也得走， 嗯 啊，也没钱给你， 嗯 啊，走了好多人啊，只能买一些性价比高的、廉价一些的球员， 嗯， 现在是巴萨这么一个情况。那你看确实巴萨现在在积分榜上也排不到前三去， 是的、 啊、也跟不住了， 嗯， 那梅西呢也没办法，确实，但是还好哈。梅西成为自由人以后，谁不想要呢？ 那当然， 对吧？但是谁有钱要呢？今天正好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上一轮，就是在我们今天播出的日期10月2号、 嗯、 啊，在上一轮呢，梅西和维拉蒂啊同时出战了对曼城的比赛。 嗯， 啊，这真的很有意思，很多的人非常的感慨啊。 嗯， 一切的一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在几年之前巴萨看上了巴黎的维拉蒂， 嗯， 然后有一个违规接触，就是按理说你要是想你看上球员了你跟巴黎谈嘛， 嗯 啊，巴萨当时直接去跟维拉蒂谈了， 直接找了球员 谈的差不多、嗯、巴黎不高兴了， 嗯 啊，我这样的土豪世家， 嗯， 你想挖走就挖走的，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钱啊啊，你内马尔的违约金， 嗯， 你定了多少？2.2亿是吧？ 嗯， 那、当时巴萨真的是如日中天、嗯、，MSN 对吧？2014年拿了欧冠， 是的， 哎、2015-16年继续保持着他们非常强劲的势头， 没错 啊，感觉当时所有的人都感觉这对南美的三叉戟要一直踢到35岁， 嗯， 拿遍所有的冠军， 嗯， 哎，就是因为这个维拉蒂啊、 嗯， 巴黎的财团不高兴了，你这么动我的球员， 嗯， 是吧？你以为我动不了你的球员？ 嗯。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当时内马尔的转会消息刚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太假了，这么好，这么快乐，怎么 是的？ 对，好，巴黎大手一挥，我不用跟你谈，我不跟你球员谈，我也不跟你球队谈，我砸违约金2.2亿欧。从来没有一次的转会有2.2亿欧，对，真生砸违约金，内马尔砸走了。内马尔砸走了以后，给巴萨留下了什么呢？2.2亿欧，对吧？ 是的。 买来了谁呢？买来了登贝莱，买来了库蒂尼奥，然后库蒂尼奥的钱给谁了呢？给了利物浦，利物浦拿这个钱买了谁呢？买了一堆好用的球员，包括他们的门将。 是的。 然后靠着这一套阵容怎么样了呢？过了2年以后，靠着这一套卖库蒂尼奥的钱买来的阵容，在半决赛里 根上都是这个， 在半决赛里 的钱， 在欧冠半决赛里，巴萨3-0上一回合领先，第二回合4-0逆转巴萨，直接导致巴尔维德下课，巴尔维德下课以后，塞蒂恩上课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啊！包括到现在科曼依旧是阵痛期，巴萨就此一蹶不振，到了现在梅西也没了。梅西去巴黎了，然后和维拉蒂， 就梅西最后去了大巴黎， 对， 竟然，我觉得大巴黎是不是也要争口气？ 时过境迁啊，梅西和维拉蒂同场复出，我跟你说，巴萨球迷看到维拉蒂这三个字，现在心里都一抽抽。 始作俑者啊， 对，这就是足坛的一些千丝万缕之间的故事的故事线的关系哈，但是梅西确实需要更多的进球找回状态了，其实运气也有点不好啊，很多的门框啊， 是的， 两个这个门框。 我们大家也都在期待这个梅西的表现，但是目前还没有进球。 对， 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只能请子昂跟大家聊到这儿了。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跟我们进行互动。十一假期你到底去哪玩，或者有哪些安排和计划呢？如果没有的话，今天也是子昂给了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就是十一假期，如果你不想出去玩，闲人多的话，那就在家里窝着，小啤酒一开，这个小零食一摆，安安静静的、快快乐乐的看一场足球比赛。 没错， 如果您要出去的话，还是要跟大家说，现在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大家还是一定要做好疫情的防控。那最后也是祝大家十一假期快乐。今天的主播朋友圈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